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商务委、市旅游委、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首场宣传推广活动在北京市第15中学礼堂举行。活动围绕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主题展开，通过知识竞答赛、布置环保暑假课外实践活动、诵读倡议书、提示主题海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了绿色环保理念，普及了科学节能知识。首都文明办巡视员韩龙斌现场部署了2018年专项行动主要内容，号召广大市民在用电高峰来临之际自觉把空调调高一度，科学使用空调，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活动现场依托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主持人与15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诵读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倡议书。据介绍，在接下来的2个月当中，还将展开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在北京电台、北京图书大厦、韩芬楼书店、北京广播大厦内的诵读小站现场诵读环保作品，讲述科学使用空调减少碳排放的环保心得，分享喜爱的环保诗歌散文。优秀作品将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节目当中播出。中国驻外使领馆近日全面实施中国公民办理证件业务只跑一次措施，对于申请材料不全的情况，实行先收后补，申请人不必再次前往使领馆，可以通过邮件、传真等方式补充提交相关材料。来听报道。 根据此项新政，海外中国公民前往驻外使领馆办理护照、旅行证和领事认证等业务时，如出现申请材料不全的情况，驻外使领馆将实行先收后补，并一次性书面告知所缺材料，申请人不必再次前往使领馆，可通过邮寄、传真、电邮、取件时补交、他人代交等方式补充提交。 在有条件的国家呢，我们会推出回邮，就是你办好证件以后呢，我们会提供邮寄服务，把证件寄还给你。当然呢，我们也是建议办理证件的中国公民呢，在事先呢及时的看清楚办证须知，我们驻外使领馆都有公布带齐材料，这样呢免得呢影响时效。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3万家，在海外劳务人员约100万，留学生约137万。外交部领事司护照处处长吴健表示，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致力于通过优化流程、简化手续、运用新科技等方式，更好地服务海外中国公民，提升办证体验。 中国公民如果因为遗失了证件，或者是因为治安环境被盗被抢了证件呢，我们都有一些紧急的服务。我们在驻外使领馆的网站呢都有公布，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快的给你办理一个证件，让你顺利的回国。这些呢我们也有一些绿色通道提供这种服务。 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这个双休日本是多雷雨天气，主要降水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对假日交通出行不利，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假日出游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驾车上路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这暑假马上要到了，电视台啊还有这些网站都在厉兵秣马抢占先机，这青少年题材肯定是大家都会关注的一个内容。 浙江卫视从7月1号就开始播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陪读妈妈》，这是由陈畅执导，梅婷、许亚军、巫君梅、曾黎、吴先煦、张兆辉主演的都市家庭情感剧。 是，暑假到了，那么离开学还远吗？所以很多的孩子恐怕也要去往异国他乡，那么他们的妈妈们也会跟随着去。所以说这个陪读妈妈啊，应该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这里面呢有不同的妈妈的角色，刚才所说的梅婷啊、巫君梅啊，那就是演不同的妈妈呗。这个戏啊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冲突的一个情节，就是两个上海家庭分别接到了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孩子在温哥华出事儿， 一个孩子打人，另一个是被打的，于是这俩妈呀都特别特别紧张，立马买了机票去了温哥华。这俩妈妈呢，一个是梅婷扮演的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她这儿子呢就是打人那孩子，叫丁依依。 是在这个戏里面啊，我觉得梅婷去温哥华就跟去趟虹桥机场似的啊，好，立马给我订去温哥华的机票，今晚上出发，都不用 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嘛。 好，还有一位妈妈呢是开小吃铺的啊，这个妈妈呢是郝阳扮演的，她是个老板娘，她儿子呢被打，儿子叫罗盼。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梅婷和她孩子见面的那个情景。 咦，妈啊，又想我们？ 有点想， 两个啦。让我看受伤没有？ 哎呀妈，我没事，我没事，我都跟电视剧说了我没事。咱们什么时候回上海？是不是今天晚上机票？ 你先别说机票的事，你说那视频怎么回事啊？好端端打什么人啊？ 你在国内看到那视频了？ 接着说，发给我了。 我要火呀！这破学校开除我干嘛呢？让我再拍一个续集，对不对？指定比战狼火，我就一电影咖，我跟你讲。 打人你还有脸说？我送你到这儿来是来学散打的。 哎，你呢？你先别急，让依依把事情说清楚。打架是双方的事，依依不会莫名其妙的打人的，对不对？ 杰瑞叔，你说对了，我就是莫名其妙打人，我看他不顺眼，我想打他。 你看你这态度，闯这么大的祸，你还有理了？ 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我只想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回去。我在这一天都不想待了。 依依， 我没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之前，你哪儿都别想去。 这意思你到底要弄清楚什么？这破学校把我停课了，你知道停课什么意思吗？停课就是开除，我驱逐出境。 你不打人怎么会开除你？ 哎，我觉得这个梅婷演的这个妈呀有点问题。你说孩子都打人了，而且都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是吧？通过互联网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他见面还跟孩子是那个态度，你不 觉得 有点怪？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态度？ 你干嘛了啊？当然父亲男的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他妈妈跟他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这种啊久别重逢的感觉，没有一种出事所带来的那种焦虑或那种气氛，或者是那种想要迫不及待的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那种紧迫感， 就是这个怨怼的情绪不够强烈。 当然呢，也可能是这样的妈妈是吧，太爱孩子了啊，根本不把孩子犯的事儿当成事儿，只要自己的孩子没事儿就好。 你是不是你妈脾气特暴吧？ 我没有啊，我妈可能比她脾气还好点儿。 哎呦，孩子，你把人打了，你伤着没有啊？是吧？ 对，当然我这个也许啊，我想这是他们的一种定位，因为梅婷她在这个戏里开始的时候出现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强人，这个商界的老板。 嗯， 她是一个很强势的，但是你看到了家庭当中，跟她的儿子在一起，立马身份就变了， 就是还是母亲的那个感觉稍微多一点。 嗯，是。 我觉得梅婷以前塑造的角色都是相对比较温柔的。现在那父母爱情老在央视演是吧，一遍一遍的播，他大体上的那个形象塑造就是温柔的，贤淑的，包括我们最早看他那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也是一个那种形象的，所以他就不具有那种刚力的向外刺激的伤害性的那种行为的语言。 嗯，是，这是演员 自身带的气质，你看他长得就比较柔和， 限制了他的发挥啊。 嗯， 另外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妈妈，对吧？我觉得一定是有的，我们在网上也好，在这个微博啊视频当中也看到过，就是自己孩子没事就好，我管自己的孩子犯多大的事儿。 那是， 哎，另外呢，看到梅婷演妈妈也让我有一个感慨啊，原来啊多少人眼中的这个梦中情人哈、啊，现在也都在戏里面出现成了他人父他人母了。 嗯，那是岁月不饶人呢、 嗯。 您那时候是几岁的孩子啊、嗯？现在都年过半百了。 你看邬君梅当年是吧，在这个《宋氏三姐妹》里面，那是什么样的身份？ 哦、演宋美龄。 哎，是。 嗯、现在呢？ 现在啊、不也成了留学生他妈了吗？ 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对母子吧。这是郝阳的母子，这就是那个被打的孩子和他妈妈见面的场景。我们有意把这两段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安排。 妈，你怎么来了？ 哎呦，你怎么回事呀、啊？出了这么大事情，妈妈能不来吗？你让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妈，我没事。 什么没事啊，你看看这伤啊，这是哪个小刺了我下手这么狠，让妈妈看看她有什么地方伤着了没有啊。啊， 我真没事啊。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啊，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不晓得给家里打电话呢？ 我不想让你跟我爸担心。 你知不知道妈妈接到学校的电话吓都吓死了啊。 你先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你歇会儿喘口气。 香露，你觉得这个妈妈她表现正常吗？ 哎，挺正常的。 正常哈， 你孩子被打了是吧，而且都放到网上了， 嗯， 人家坐那么久的飞机过来，那操碎了心啊。 所以刚一见面还是挺激动的，既心疼又生气。 你想啊，自己孩子一人在外头受多少苦受多少罪都不知道，这都被人打成这样了、 嗯、 那能不心疼吗？所以通过这两段情节我们能够看出来哈、啊，两个家庭巨大的差异啊，那个家庭呢就是说哎挺好啊啊，然后再教训你这个熊孩子。 其实妈妈是不是心里有一种我们怎么说是优越感， 嗯， 或者说你看你把人打了，你怎么能把人打了呢？其实呢就是说哎呀，这打了也就你没吃亏就行，是不是有内在语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 成分在里面的，就是说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啊，当然从这两个角色当中是， 或者说他妈妈象征性的教育他，你怎么能打人呢？ 但是啊，在这个剧情当中啊，这个丁一一打人也并不是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就胡作非为，因为他见到他妈第一句话就是他想回上海，想回家，那他对于父母安排来留学根本没有兴趣。后来在酒店里，他和他妈妈的对话呢，也表明了他的意图。那这个时候，他跟他妈妈的矛盾就比较的明显了。我们来听一下。 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明天到学校了，怎么给你解决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干涉我的人生，你干涉我的自由。 丁一一，现在是要跟你好好商量， 尽量不要把这件事情再复杂化了。你别以为打人是小事儿，你也说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温哥华， 即便你是未成，你触犯了法律，也会被起诉的。如果对方走了法律程序，你这一生就完了。 笑谁呢？他绝对不会起诉我。 你怎么那么肯定人家不会起诉你啊？ 你因为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我被退学了。 你给我小声点，你在这儿才待了几个月啊，怎么学会跟妈妈顶嘴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从我记事开始，您就是世界上最忙的妈妈了，我怎么有时间跟您顶嘴？因为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看我每一个生日，每一个学校表演，每一个家长会，人家的孩子呢都有妈妈陪着。我的妈妈在哪？哦，对对对对对，我妈没有我这个儿子，我妈的儿子是工作，他就是到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那你现在还来干嘛呢？来给我补习功课吗？真谢谢你了。 丁一，你怎么跟妈妈说话的？妈妈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学校，让你吃好住好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李总。我真觉得有时候我都替你感到悲伤，你知道吗？你根本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想回家呀。难不成我想要什么？我上课听不懂，下课没朋友，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没准是你想要的。 第一， 哎，不知道这个同学说出了多少同龄人的心声啊。 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你想要的。嗯，然后妈妈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我这么忙的工作，我没有陪伴你，难道不是为了你吗？为了给你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哎，不过我听梅婷这么一讲啊，我怎么感觉她不太像个女强人呢？哇，她挺温柔的，挺居家的那感觉。 人都是有很多面的，到外面面对自己的下属啊，打拼事业的时候可以很锐气，但回家面对自己的孩子，那可能就会温柔下来。 嗯，好，我为你好，让你出国。那其实我想说的是，陪读妈妈也不是这戏里说的这一两个，也成为了一种现象了哈。这背后应该有很多法律、社会啊、教育啊、情感的问题，所以这个题材应该会有一定的这个开掘的空间。但是我想的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追过那个《归去来》吗？对吧？一开始也是想象成了留学生在海外的这个打拼啊、奋斗的过程，结果变成了恋爱的故事了，又变成了反腐的故事了。不知道这个戏，当然他名字叫陪读妈妈，应该不会越拍越走样吧。 这个年龄我觉得就不会说再往爱情上拐了吧，当然也可能有爱情，但绝不会变成主线，我觉得。 嗯， 是吧。 其实这部戏呢讲述的是四个家庭的陪读故事，梅婷、乌菊梅、曾黎和郝阳，他们是饰演四位来自不同家庭的这个妈妈。 嗯， 其实这个和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像的，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发帖说我们家里情况也一般，父母费了很大的劲，凑了学费让我们出去上学，然后现在回来找工作怎么样啊，迷茫这那的。其实又能看出来，送孩子出去留学的家庭并不是都是很有钱的人。 对，前一段有一个电视剧黄磊他们演的叫《小别离》，你看过没有？ 嗯， 也是关于是不是要送孩子出去留学读书的这样一个题材啊。 嗯 嗯，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人父母，你的孩子到了这样的年龄，你会不会送他出去？你也有这个，你蹦一蹦够一够，也有这个经济能力，你会不会送？ 当然这个送孩子出去还有好多现实问题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经济压力的问题。 嗯， 本身家里就不富裕，你还要过去生活，你还要吃喝拉撒，这开支都让先生来承担，先生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你愿不愿意让先生承担？先生愿不愿意承担？三个问题。 如果承担的话，那这个家庭承担的负担就比较重了啊。 你比如说这戏里郝阳演的那个角色，她就是一个开小吃店的老板娘嘛，那当然她的压力会很大。 对，那像李娜一样的职业女性啊，她就得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是吧？那我要去当陪读妈妈了，我职场的所有一切我都要放下了，我以后生活的重心就是孩子了。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你比如说已经在国内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商场的人物了啊，商界啊，女强人等等啊，这个主持界的著名女播音员啊，一下到国外谁都不认识了，然后呢自己也找不到这个身份和地位了 啊，这就是陪读爸爸相录的这个经历、啊、 你说怎么办，对吧？而且还有一点，放心老公嘛， 就是这个你要分离嘛，是吧？ 放心自己嘛， 自己还是挺放心的啊，因为都这年纪了，是吧？ 那不一定， 语言也不通啊，这个人生地不熟的， 那有中国人呢 啊，是吗？ 还有陪读爸爸， 配到了，看到了陪读爸爸、 啊，所以你说说。 所以说这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放弃，选择之前可能不能从众，说别人去我也去，我有这个能力，我要给孩子什么什么什么，你要给和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在一个系统里 啊。就说刚才所说的任何一点恐怕都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有的人就只能放弃，比如说那我就放弃和先生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了，那至于后来会怎样吧，反正不好说。那我以孩子为重，对吧？ 这样其实孩子也比较有压力，他不是自由成长吗？妈妈会把这样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你看看我为了你，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你要说小别离小别离，小朋友去那上什么小学初中，那还是可以理解的，那小孩子没有太多的负担，但是如果孩子都上大学了你还跟着去的话，多少孩子成年了他就会觉得旁边还有个人在监视我， 就是你看你要什么样的人生，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上学呢、上学之后你想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吧？这很多东西 都要想清楚了，也许你绕了一大圈之后和你没有去结果是一样的，甚至不如你没有去。 好，目前这个陪读妈妈一共是46集，播了差不多一半了，现在来看呢就是目前还没有太多让大家吐槽的地方，演得还不错，这个情节也比较轻松诙谐哈。如果对于这种家庭伦理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毕竟啊，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也不在少数。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有什么大惊小怪？他这么大，男孩打架不很正常吗？ 还有什么药？还有什么药吗？ 哎，你干什么？ 人都被你儿子打了，道歉有什么用啊？ 请你把 cash 收进来。 请问你是谁？ 温哥华陪读妈妈互助会的会长。 哎， 是不是没有？ 哎，别动！ 我刚是丁一，我一天在这儿，你就一天没想离开温哥华。 咱们家和人家家是不一样，人家孩子的爸妈都是大老板，你的爸妈就是个普普通通卖包子的。为了你的前途，我们一家人努力的，怎么就是不能放弃呢？一定要好好考上大学。 女人啊，事业重要，家庭更重要，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常年在国外的陪读妈妈们，千万不要后院起了火，那可真要命。 怎么着，还有话说吗？你盯着眼高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哎哎哎，你戴帽子。 杰伦，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喜欢，从第一期见到你就喜欢。 我为什么要逃学？因为我做所有努力你都看不见，一个你都看不见，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屁。 我不想当一个赢了事业却输了家庭的女强人，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能陪在我孩子身边看他成长的妈妈。 梅婷饰演的这个妈妈是一个职场女性啊，一开始在职场已经打拼得很棒了，但是因为要陪读，要脱离自己的工作环境，所以她的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职场女性是特别容易焦虑的，尤其是孩子的母亲，她一方面要和所有的男性一样，在职场中不能示弱啊，要成为那个强者。另一方面，他在家庭中也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孩子的这样一个母性的女性的角色，所以他承担着更多的压力，他就容易焦虑。 在这个戏当中，梅婷倒是没怎么看过他孩子，所以说和他孩子的感情不是很深。他孩子说了啊，你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但是他现在放弃了工作，他除了孩子就是孩子。他在那边要开始重新的适应，很显然好像他融不进当地这个陪读妈妈的圈子。你知道有人就有圈子就有江湖，对不对？那陪读妈妈也是一个群体啊，他融不进去。 所以他和那个吴俊梅就打起来了嘛啊，那个人说我是什么什么的会长，他就出现了一些矛盾，因为他要改变角色。原来他是那个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职场女强人，但是现在他完全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出现了啊，那种锋芒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在转换的过程中，而且这么多年他母亲这个角色的缺位也导致他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有问题的。 另外啊，这个戏啊，从刚才的这个片话当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听到了梅婷在那边好像也对某人有所心动。此外呢，还得跟大家透露一下，这剧里面还有一个孩子不知道是谁生的。慢慢的啊，这个线索就越来越多起来，越来越清晰了。 要是单纯就讲几个妈妈几个女性带孩子在那头生活，这还是不好看 啊。你看非得弄出来是三角恋了， 所以还杂糅一点啊。话说回来， 能不能纯粹的看一部陪读妈妈的戏？ 那你太单纯了，那样看也满足不了你。 没有啊，你想啊，这妈妈在一起本身就有好多戏，你非要加入几个男的进来干嘛呀？ 男女搭配演戏不累啊，大家看着也不累 啊。好吧， 所以说那个话说回来了啊，一个女性她如果是有魅力的，那么她到哪个阶段都会有人喜欢她。 如果一定要在这样的戏里面加入这样的成分的话呢，我认为也是真实的反映了现状的。 我以为你说要一万年。 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条件。 飞花起舞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舞他为顺水逐波，何不轻曲断离歌。 Go go go， 我累我累我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内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本来这周二我们就应该说扶摇的， 我要吐槽的时候搭档把我制止了 啊，时间不够吐，那现在让你一次吐够够。 好，搭档你敞开吐， 我给你盆儿，你吐， 我给你缸， 你行你先吐。 好，那我就先吐了啊。哎呀，其实这部电视剧刚开始要播的时候啊，我啊，当然阮经天也有很多粉丝啊，但是我看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就觉得那个男主一定是要是赵又廷，就赵又廷的这个形象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啊，太深入人心了。 你这是吐槽啊，还是在这点赞呢？ 不是，我就表示失望嘛，就这阮经天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 style 啊，但是玄幻剧我觉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还可以，所以我对扶摇是抱着一定的期待去看的。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讲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虽然是玄幻嘛，是编的，但是还是能看下去的。但是啊，最近在网上已经播了30多集了，很多人和我一样觉得有点失望啊。这个豆瓣的评分呢，原来还可以，现在已经跌到了4.7，就相当于100分的卷子得了47分没及格。不过呢，他也不是一无是处。眼下啊，在扶摇这部剧里啊，大家都干一件事儿，就是找这部剧和其他的剧雷同的剧情有哪些。 你说这网友是不闲的呀？ 乐此不疲吗？ 就是可以恶搞了呗。既然不能好好欣赏，那我们就一起愉快的恶搞吧。从观众的反馈来看，扶摇把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很多的剧情和很多经典作品的剧情那是如出一辙呀。你比如说10年前《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就搬上大荧幕了，对吧？那如果哈利要穿越到今天，看到扶摇对自己的致敬，他是哭啊还是笑呢？你比如说有网友做了一个表格，就把扶摇和《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类似的设定做了对比。扶摇中有一个参加8年一度甜豆赛的这个情节，对吧？那么弟子需要把印有自己血迹的液铁投入到一个浑天方鼎当中。那《哈利波特》也是这样，学习魔法的弟子也需要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一张羊皮纸上投入火焰杯。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戏里面不是有人要陷害那个扶摇吗？把他的血迹投入浑天方鼎，哈利波特也有啊，有人要陷害他，也把他的名字投入火焰杯。还有就是哈利和扶摇都不知道，但都被允许参加比赛了。比如说扶摇里出现的是斗神兽，哈利波特里面出现的是斗火龙， 这就是创新嘛。你看神兽和火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是，那你怎么不把名字也改成哈利波特与扶摇呢？ 其实作为一部网络小说啊，你把这个 IP 改成电视剧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人家看了原版的这个小说啊，成了这个小说的粉丝之后，你再把它改成电视剧，如果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或者是他发现了很多瑕疵的话，你会遭到这种猛烈的吐槽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改的简直是面目全非了，和原著根本就没法比。 当然这种玄幻剧要改影视作品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完全遵照原意也很难。但是致命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桥段是有新意的，所以就是味同嚼蜡呀。你比如说这扶摇被人陷害关到大牢里吧，后来呢又被带到斗兽场去跟人决斗，那这个情节在《海上牧云记》里面也出现过，而且很多的这种玄幻类的古装片里面也都有。 对，其实看这部电视剧让很多朋友想到了2015年赵丽颖演的那部《花千骨》啊。 下面要说的就是角色的这个命运的相似度 啊，就他俩其实差不多，都是天赋异禀，身怀重任，而且长得都非常的好看，是吧？一开始啊是一个特别善良的、温柔的这样一个女孩子，但是在江湖拼杀，走着走着就走上了黑化之路，是吧？没有办法，如果不黑化，你就跟不跟甄嬛似的，你就干不过人家，是吧？ 就是一个路数了，是吧？ 啊， 本来是花见花开的，现在呢就是人见人躲开，很怕他了，黑化人物了。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黑化的成因也差不多，就是爱人背叛，他同门的迫害， 众叛亲离呀、啊。 嗯， 就这角色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戏啊，它不是玄幻世界吗？但是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说这个权力斗争， 但是呢又没有那个正儿八经的朝堂交锋。你比如说像刘奕君也在这个戏里，王劲松也在这个戏里，但是呢总感觉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另外呢总觉得就是这个演员的演技有点浪费，没有表现出来。 你看刘奕君在《琅琊榜》里，你就不觉得他是浪费吧？ 是吧？ 是吧？那个侯爷演的，就那种政治上的那种争斗、那种交锋是有回合的、有悬念的，一直提拉着你往下看的。但是你看扶摇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么顶配的角色放在这儿啊，真是有点浪费了。 嗯。还有就是这个人物啊，你说本来标签是女性励志的一部电视剧啊，但是呢这个女性恰巧都有异性帮忙，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北京女子图鉴，就是她是借助男士上位的，所以就被很多人所鄙视嘛啊，就这个戏的编剧啊什么三观不正等等。那这个戏呢倒没有说三观不正，但是你不是号称女性励志剧吗？啊，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异性挺身而出，闯了祸大师兄在，参加那刚才说的甜豆赛男主角暗中保护，刚下山遇到将军非要把他留在自个儿身边，你就感觉这个励志的女性怎么运气这么好呢？ 她在这个层面上吧倒是可以满足一些女性观众的心理期待，因为现实生活中啊，确实是人生多艰，我们也不够漂亮啊，不可能在勤奋努力的时候步步都有人帮你啊，不往下踹你就不错了。那么看到扶摇的时候啊，我们就投射，觉得自己其实也像杨幂那样啊，这长得好看。然后呢，每每遭遇困境的时候，总是有白马王子或者类似于白马王子的人出现，能够挽救自己。哎，这心理期待似乎得到了满足。 我不是天生就很强。我身边总有强人，那这个戏反正目前虽然说大家吐槽的比较多，但是我发现这背后有资本、有资金在推动 啊。你又发现了， 因为他这个宣传太多了，你打开微博，开机封面就是他，包括在很多的网站当中都看到类似的宣传。越是收视不行或者评价不高，可能愿意拔苗助长。但是我们希望还是从源头把这戏打造得更精良一些，大家才会买账呢。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一直希望给大家推荐优秀的电视剧啊，不知道下面要说的这个会不会有看头？那就是昨天晚上在江苏卫视开播的《猎毒人》，就是禁毒题材的一部戏。 其实这部电视剧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这里面有我喜欢的男演员于和伟。 他这次饰演男主角，因为亲人被毒贩杀害，于是决定向毒贩复仇，伪装成制毒师，潜伏进了金三角的毒枭集团，在与两大毒枭集团楚门和吴家的斗智斗勇之中，一次次经历命悬一线的困境与考验，最终配合我公安人员剿灭贩毒集团。啊，说半天他不是警察，反正就是英雄人物呗。 打入敌人内部吗？ 要有胆有胆，要有谋有谋，要有脸有脸。 你看你这夸的就一点都不像夸人的样儿 啊。那里面还有徐峥呢。 徐峥啊。 徐峥 其实是一大反派吧。 他演一个毒枭。那这个戏原名叫绝不放手，是于和伟担任艺术总监并且领衔主演的，就是有你很喜欢的人。 哎，我发现了，我好像就喜欢大长脸。你于和伟的脸也挺长的，然后靳东的脸也挺长的。 那你应该说你喜欢马。 你天生爱马。 好吧，我是牧马人。 说到牧马人，那一会儿我们得说说林鱼肉啊。 嗯， 最近好多老年观众看这个戏看的是特别有感触。那首先我们还来听一下这个猎毒人的一个宣传片。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错误是不可以被原谅， 人一定要带回来，绝不能让他回到地面。 他们是毒贩，我现在也是毒贩，我们得按毒贩的规矩办。 哎，我们发现这个电视台的宣传片啊，基本上你要是光听的话，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能听出这个动作感，能听出场面来，这个对抗很有力度。据说这戏啊，投资 1.8 个亿，去四国五地取景，分别请来自英国和香港的一线幕后团队参与制作，而且有很多的动作戏都是那种跟拍移动镜头拍摄，所以打斗场面激烈，情节紧凑，演员完成度很高。 搭档，你现在这么说我已经不信了，我们这么说半年了，你知道吗？每一部戏都觉得啊，它好紧凑，非常紧张，跨国拍摄，然后怎么， 也就是说这 1.8 个亿有 1.5 个亿都投在了宣传片当中， 然后到后来追起来的时候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 那只有3000万了，凑合着拍吧，拍的哪算哪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毕竟是有于和伟，我还是要追着看一看的。 边播边看吧，也不能对他抱以太高的期待。 嗯， 虽然有你喜欢的偶像，那刚才吐槽的那个扶摇不也是这样吗？偶像偶像，呕吐的那啥了对象。 搭档，你就是我的偶像。除了这个猎毒人之外啊，还有一部警匪题材的电视剧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青春警事，警察的警啊，这个有事儿的事儿。这部剧呢已经在东方卫视和腾讯开始播了，它呢是由阮维新执导的，焦俊艳、魏大勋领衔主演的。 哎，就说有一警察，然后呢碰到一个女孩，这女孩呢出生在一个警察家庭，后来一次意外啊昏迷啦失忆啦，然后呢跟她在一起之后呢又恢复记忆啦，然后呢她记忆力还超强，然后呢在一起破了好多案，然后他俩可能有点什么这个火花，就这个。 你这么介绍好像你很不耐烦的样子，好像也不喜欢这部电视剧。 不是我就不喜欢这个电视里面老有这种超人的情节出现，什么是吧，失忆啦，然后呢碰到爱人了，我或者一个什么，然后就又恢复了，哎，又醒了，然后呢，我又有特异功能了，或者是我又有这种， 你觉得这根本就不符合生活现实啊？家里连投射你都觉得投射不着。 要警察都这样的话，我们丢了半年的自行车能找不回来吗？ 啥时候丢的呀？半年前丢的自行车啊？ 那共享车呀。 共享车，哎呦喂，我说都满世界都共享了，您还弄一自行车在那儿骑着。哎呀，我那天在家里啊，我就这个翻拿遥控器在那儿翻片儿啊，但是翻了10个台，大概有10个台都在演电视剧。我不知道现在是选择多了还是我没这个心境啊，就扫两眼我都觉得我不打算看下去。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回忆吧。说说我们某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忆，就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林与肉》啊，很多人看完这个戏很有共鸣啊，特别是这个被平反了，然后恢复高考了，另外就是他们自己出去闯，挣着钱了，因为那时候思想正在解放，改革开放也正在一步一步的，会触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那一些那些回忆， 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这个他还是有感觉的，或者说他看过张贤亮先生的原来的小说灵鱼肉，他看过牧马人，他也会有对照有感觉的。 就是在一个荒漠的西北是吧，你都看不到希望，环境也看不到希望，政策也看不到希望，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帮到你，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人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不断的去打破当时的这种藩篱，需要多大的勇气毅力。而现在我觉得我们是缺少的，我们现在的人啊，因为环境好了嘛，也没有那么多的阻碍了嘛，慢慢就享于安乐了。 你要说在物质环境上，就是以前和现在没法比啊，我们现在好多了，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焦虑啊。当然我们的父辈可能承担了更多的